在肖时钦的流星指挥下，雷霆的玩家们不留一点痕迹地转移了，而他却和战队的两位选手方学才和张琪留了下来。方学才是位刺客选手，比肖时钦晚一年加入雷霆，和肖时钦也是并肩作战多年的老友。张琪则是去年才成为职业选手的新人，来到雷霆时，肖时钦就已经离开。对于肖时钦的选择， 这位新人挺不以为然的，可是在战队中感觉到的却是大家对肖时钦由衷的尊敬。有次他无意间说了点稍有不敬的话，居然被代言其那个只比自己加入战队早一年的妹子向前辈般训了一通，对中其他选手看着他的眼神也是极不友善。张琪心下郁闷，可是一个新人又能耍什么脾气，只能默默地忍了。 看到挑战赛加时战队最终败北的消息，张琪的心中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快感，而现在肖时钦居然又回到了雷霆战队，这让张琪真有些看不起这人了。而雷霆对肖时钦回归的欣然接受，更让他对这支战队很有些失望。没骨气，选手和战队一样的没骨气。 这是张琪心中的想法，却又不敢找任何人倾诉。看到肖时钦回归后接受的各种待遇，心中只是各种不平衡。随后，肖时钦就立即接任了队长一职，再然后就号召起大家要来网游抢 BOSS 抢材料了。这是职业选手该干的事吗？张琪看左看右，队中居然没有人对此有异议。 而他也不敢脱离全队，只好跟着队伍一起进了网游。到了现在，跟在这个没骨气的肖时钦后边，躲在这个灌木丛里，也不知道他想干些什么。来了，方学才忽然低声说道：“嗯。”肖时钦应了一声，张琪转了转视角，随即发现一堆头顶星星工会称号的角色， 浩浩荡荡地钻入了这片山坡上的林地。张琪扭头看了看坐在离自己不太远的肖时钦，脸上专注不说，似乎还流露出了些许紧张。至于吗？打个网游而已。张琪颇为不屑地想着。张琪，转视角的时候操作轻一点。结果这时， 耳机里冷不丁的就传来肖时钦的声音：“啊！”张琪一怔，木村晃动会被他们发现的。肖时钦说：“哦。”张琪应了声。至于他真正的心声，哼，胆小鬼。对于肖时钦的叮嘱，张琪根本不当回事，他完全不觉得这样的谨慎是有必要的。星星的人到场后，也在指挥下迅速分散， 留意他们各队的去向。肖时钦说着，分配三人各自留意的方向。张琪随即朝他需要负责的方向转去。轻点转，肖时钦再次提醒。啰嗦。张琪差点没冲口而出，但终于还是忍住。但这一冲动之下，这一操作不轻反重。不过转都转完了，肖时钦再说什么也迟了，只是皱了皱眉， 终也没再说什么。张琪百无聊赖地盯着这边方向，星星工会有两队人朝着这边去了。一段距离后，两队也分头行事，一队继续直行，另一队却朝偏左移动。这有什么好看呢？张琪正心烦意乱呢，忽然就听肖时钦猛然叫道：“不好，快走！” 接着就见肖时钦和方学才的角色已经同时从灌木丛里钻出，动作那叫一个迅捷。张琪本就注意力不集中，对肖时钦的指挥又有抵触情绪，任何指示出来都要先在脑海中过一遍，然后吐个槽，这都成他的思维惯性了。于是，在这样刻不容缓的一瞬，他的动作何止慢了一拍，结果就是这一慢， 一道卫星射线已从天而降，直击到这丛灌木。肖时钦和方学才两人及时抽身避开了，张琪 却是被炸了个正着。 靠！ 张琪出声骂了一句，操纵着角色跌跌撞撞地往外跑，结果卫星射线已经分散，赫然是八根小光柱。刚才兜头轰下的卫星射线不是一束，竟然是两束。 攻击从哪儿来的？ 张琪根本无暇分辨，先脱困要紧。看准两个小光柱之间的空档，张琪操纵角色猛然朝前一冲。 慢点！ 萧时清喊道。 你就知道慢点。 危急关头，张琪的吐槽都吐得很快，他完全没有理会萧时清的叮嘱，去放慢速度，角色依然冲得极快。结果就在眼前空档忽然一闪，一条小光柱竟然一分为二，顿时镇住了空档，将刚刚钻进的张琪角色给扫中了。张琪大惊失色，但角色因这一击已经进入一个小僵直，小光柱一个接一个地从他身上碾过。 八个？ 不，这分明是有十二个。刚刚兜头轰下的卫星射线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只是其中有两个刻意重叠，让张琪一时间没能分辨出来。可是萧时清却在那时提醒他慢些。 这么说来，他看出来了吗？ 张琪一时间有些羞愧。不说其他，单就卫星射线能大光柱小光柱所有光柱都吃个遍这么彻底，就够是水准了。结果光柱刚一扫完，就见头顶星星工会字样的一个战斗法师已经杀气腾腾地冲他冲了过来。这帮家伙真当自己很好欺负吗？我可不是一个普通玩家呀。张琪愤怒地操作角色迎上，挥剑就是一记破灭斩，准备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一点教训。结果剑光闪过，奔来的战斗法师丝毫没有减速，轻轻巧巧的一个变向已经让过，手中战矛更是同时刺出。张琪这记破灭斩都还没使彻底呢，战斗法师这记龙牙倒是已经先刺到了。张琪再次大惊，想要收招却已经来不及，龙牙命中，角色立即僵直。对方一记天机早已经将他挑向半空，跟着朝前一个滑步闪到了张琪角色身后，这才翻手一记落花掌。轰！张琪的狂剑是被崩飞了，视角停留在原处的最后一瞬，他看到萧时清和方学才两人的角色冲上来救，那战斗法师毫不畏惧地迎了上去。张琪的狂剑是落地，他总算没忘了进行瘦身操作，角色就地一滚已经起身，但是随即发现他已经身陷重围，身边各种角色已将他团团围住。 我…… 张琪只来及说了一个字，就见各色武器落下，带着各种技能一波集火攻击，瞬秒。 我可是职业选手啊！ 张琪是想发出这么一声呐喊的，但最终却被这波集火秒杀堵了回去。 什么情况？ 张琪此时真有些回不过神来了，这一切只不过发生在短短的几秒钟，自己几秒前还在灌木丛里各种不以为然地吐槽着萧时清，几秒后自己竟然就已经是一个扑街的灵魂。 开什么玩笑， 就算是在职业赛场上自己都没这么快地死掉过呀。张琪彻底愣住了。死亡的世界本就宁静，战场上的一切都已经和他这灵魂无关，但是此时张琪耳中赫然传来声音，萧时清的声音。他在指挥，他和方学才两人正在和对方交锋。张琪转头望过去，萧时清神情专注，同时带着一些紧张。 这有什么可紧张的？ 这是几秒钟前他的想法，几秒钟后不紧张的他已经被灭。张琪茫然地准备复活，忽然提示框闪出，牧师哈瑞尔对你施展了复活术，是否复活？张琪连忙选示，角色站着跟着立扑。 搞什么？ 训练室里响起张嘉兴的声音。张琪茫然地不知所措， 他发现所有队友都像看白痴似的看了他一眼。 等合适的时机再复活啊。 张嘉兴最后只是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他毕竟是初来乍到，相对于雷霆而言，他比张琪还新人。幻视在家世的话，才不会就这样抱怨两句就结束。治疗的地位在战队还是相当高的。张琪这才醒悟过来，深陷敌阵当中，自己居然直接复活起身，这举动真的是脑残到极点，想不认也不行。 不好意思啊，我的错。 张琪说。 张琪，你注意听指挥啊。 方学才突然接了一句。 哦。 张琪呆呆地应了一声。如果自己听了指挥，真的就会不一样了吗？张琪忍不住又看了肖时清一眼，他还是那样，专注中带着紧张。 一队先不要上，退后五个坐标区，四队替三队下来，五队再坚持一下，后方支援马上就来了，六队的治疗兼顾一下五队。 雷霆战队的支援从各面赶到，正在和星星交火，但是肖时清没想着在这里和星星分胜负，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的目的是抢 BOSS， 而不是和任何一家工会分胜负。和星星交手也是出于无奈，不过他很快也发现了星星的攻势也不算猛，看来他们也同样清醒，知道此时的争斗多少有些没意义。两方指挥心存默契，在不造成重大伤亡的情况下，队伍都开始徐徐后退，不大会儿战斗终止了。星星阵中一个战斗法师扛着战矛走了出来。 很努力嘛。 肖时清一看，正是刚才击飞张琪狂剑时的那人。 原来是你啊。 肖时清说。 那你以为呢？ 叶修说。 韩的是谁啊？ 肖时清说。除了叶修，那当然就是唐柔了。 他的话棋手可不带这么低调的。 肖时清顿时想到了唐柔的豪龙破军，他的战斗法师这个技能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不过眼下藏在哪儿呢？方才的战斗并不太激烈，肖时清还没找到星星的选手在哪里，于是乎只能在团队里下出指示， 一会儿再开打，看准那个战斗法师一波带走。 与此同时，星星团队中， 一会儿再开打，看准那个机械师一波带走。 BOSS 到了。 正在这时，两队团队中同时收到探子回报， 打。 两边同时下令，雷霆玩家立即集火那个战斗法师，星星玩家立即集火那个机械师。